么时候，什么时候，我也变成了单身的人，也曾盼望出现一见钟情，也曾盼望拥有海誓山盟。什么时候，什么时候，爱情已离我越来越远。想当初年少轻狂，不加珍惜的岂止是轻轻的泪，在梦幻的岁月里成长。想当初年少轻狂，深主义也不坚持逃避两情相依。什么时候，什么时候，我已习惯了单身生活。 当我再一次踏上爱你的路上， 心不停地颤抖，哦，第一次我